王银补失，就是说某方面来讲，或者教案前，你可以把它分为教案前、教案后或者教案后的服饰。王银补失对你的影响的这种不同哈，比如说你在教案之前跟王银补失，或者在这个教案被羁押的过程中，然后以及就是说被释放之后再来服侍的时候，你对王银补失的这种有没有不同的认识，有没有一些这种变化，或者这种是怎么样子的，可以大概分享一下吗？ 这个问题，涵盖的面比较广啊，那我就先聊一点，然后先简单聊一点，然后请钱接着再说哈。对，我想，其实我对王一牧师的服饰的这个认识啊，可能要分的细一点吧。可能不只是129之前和之后哈。我觉得应该可以分，大概在，17年哈，17年，应该以17年作为分段啊，应该说17年之前，17年4月16号，秋雨圣约堂开始哈，那个之后的王一牧师和那之前的王一牧师的服饰是有不同的哈。那我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在，因为秋雨圣约教会的前身就是秋雨之福教会哈，秋雨之福归正教会在一开始建造的时候啊，最早是作为秋雨之福团契，后来叫秋雨之福教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教会建立的过程当中，王一牧师他是非常认真的按照一间改革宗长老会教会的这个神学意向、治理规范啊，来建造这间教会。他有一句话叫做"老老实实的"，有篇牧函里面讲到说他是老老实实的建造教会啊，老老实实的建造教会就包括从教会的讲台的侍奉到教会的事工的安排哈，这个圣礼的这个侍奉。到纪律的教会纪律的施行，对等等这些层面，它是，那个时候更多的看到王一牧师是受到这个，改革宗长老会的传统的影响啊，那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可能是提姆·凯勒牧师啊，然后那整个改革宗长老会的这个。神学的立场和我们的这个信仰的韧性的这个信仰的规范哈，那这一套是对王一牧师是有很深的影响的，加上他以前的这一个法学的背景哈，所以他是非常严谨的。所以你看到秋雨之福教会的这个章程哈，这个智慧章程是经过一个迭代的一个修改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看到很清楚的受到这个长老会的这个传统的影响，那改革宗神学的这个影响哈，它受到这个唐牧师的影响，受到美国的这些神学家哈，这个凯勒牧师、D.A. 卡森牧师、麦克阿瑟牧师、派伯牧师受到他们的影响，但是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但是17年之后呢？当然我不是说17年忽然转变过来，而是说，在有一个过程哈。其实，在以前的正道当中，你看到这个有一条隐藏的线，在他的文章中隐藏的一条线就是这个对中国家庭教会的这个属灵传统的思考、总结和继承啊。那在这个17年之后，就非常明显的有一个变化。我看到，首先，比如说，你从教会的这个敬拜的风格上，你看到我们会使用中国家庭教会的传统的诗歌更多，甚至会使用小敏的诗歌也用一些。那以前我们是非常少用到这个小敏的诗歌的啊。那在整个教会的这个日常的这一个牧养的现场，你看到会有。在对祷告的强调，那比如说我们 后来就开始有每天的晨祷啊，而且是在会堂里面，大家在一起就跪下来啊，一起在教会的会堂里面晨祷。那这个是其实你可以清楚的看到，这是中国家庭教会的这个敬虔传统的影响啊。那不只是敬虔传统，而中国家庭教会最重要的一个属灵的遗产就是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和这个里面没有被总结出来的这个十字架的神学哈。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和十字架的神学，它在政教关系上，在我们的整个教牧实践上，其实都有很多的展开哈。那我想王一牧师在2017年四月之后，你可以看到他把这两个传统，一个是中国家庭教会的十字架道路，和这个改革宗神学的这个对上帝的主权恩典的这一个高举哈，这一个将上帝的主权恩典，将这个上帝的荣耀作为服事的目的和这个总的方向。那这个你看到这个这个改革宗神学和中国家庭教会的传统的这个融合是非常鲜明的，在2017年之后体现出来。那我想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当然是很受到这个影响哈，因为尤其是后面我大概从2013年开始跟王一牧师有一些同工啊，然后后来就越来越多的同工啊，就是在这个尼哥底姆，就是知识分子的事工，还有校园团契啊，当然校园团契我跟庆恩有交集哈，但是我们在校园团契的服饰上有一些交集。那王一牧师重视的这些事工上面，我就有很多的一起的同工，包括后面的这个教育的事工，就是人文学院的筹办啊，这些上面，就是包括后面分堂之后的这个归正学堂的这个秋雨归正学堂的服饰。那在这些层面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同工就看到王一牧师他的前后的这个变化。那至于说在看守所里面有没有一些反思，有没有一些思考啊，那我在看守所里面，其实我觉得我倒是也许会有更多的机会来展开，我现在先简单的讲一点哈，现在不然的话是时间不够了。这个我简单的讲一点，就是我后来我就更深的看到王一牧师在对主的这个中心上面，其实上次我提到哈，就是说他在对福音的这个尾声上面的那个深度啊，所以我就看到说我跟王一牧师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我想可能最大的不一样不是恩赐的不同，那当然他的恩赐大，我的恩赐小，然后也不是他的经历的不同，不是他是法学背景，我是经济学背景，其实不是这些，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王一牧师他是一个卖给主人的人啊，所以他经常就是他经常用那个弱普王仪哈，就是当他用弱普王仪的时候，你知道他不是一个不是这个像这个教皇那个用的那种词叫众仆之仆啊，就是用那个好像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套话，不是的。因为你在他的诗歌里面经常用另外一个词来讲这个我们的主，他用另外一个词讲得更清楚，叫主人呐、啊，主人啊，他经常叫主人呐、啊，他很自觉的知道他的生命属于这位主人。那我在看守所，当然也包括从看守所出来之后的这几年里面，我们更深的认识到这一点。我发现王一牧师他的服事之所以能够有这一些这个属灵的这个果效，就是非常的不同哈，就是跟其他的牧者会有非常的不同，就是而且你看到他很似乎很特立独行，但是又带出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这个果效的时候，我觉得这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人不太知道这一点啊，因为我们比较容易看见表面上的这个他的恩赐啊，他的能力啊，他的这个他的背景啊，他的影响力，但是那个他里面内在生命里面那个被主的恩典和福音统治的那个程度，我是这几年有更深的认识，所以也因此我也知道说我跟他的那个差距，最重要的差距在这个上面啊，他是 就是他的生命更新成主的仆人的那个程度，就是他的生命有那个主的那个印记的程度，那是我远远不能及的啊。而当然跟其他的层面当然是什么样，但是这个我想才是我们更应当去思想，就是说那我们同来服侍主，为什么我的服侍不像他的服侍那样子有果效，那更重要的区别是在这个地方。对，好，我先简单分享一点，后面如果有机会我们再来聊好吗？啊，谢谢。 好的啊，谢谢印象长老啊，可能我的问题确实提的太大了，我在想哈，可能就是啊，可能我突然有一个思路了哈，对，我想到也许可以就是请庆恩来首先来讲一讲，就是王一牧师哈，他的服侍哈，对于你的服侍，特别对你的蒙召哈的这个影响。因为呢，我们知道哈，每一个传道人哈，就是我们其实像庆恩也是一个哈，当然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传道人的哈，从13年哈开始自己来职堂哈，带领教会到现在哈。马上就是已经考取了牧师资格哈，那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哈，我想你可以谈一下，就是说王一牧师就是可以从一个阶段，就是最开始啊，王一牧师对你的这个蒙召的影响。对我自己来讲，比如说王一牧师特别的会强调这个教会的价值哈，对吧？就是我们会看到他哈，他会首先的会看重这个来建造教会哈，或者教会里面的这种全职的服侍是令人羡慕的，对吧？是令人羡慕的。那这一点呢，其实是。怎么来影响到啊？可能像庆恩传道，你的服侍或者你的蒙召啊，一会儿也可以请印传道的再来对这个问题啊，也可以再一点补充，可以先请庆恩传道回答这个问题。 好，我觉得我需要先回应一下印传长老刚才说的那一点，因为我非常的赞同。因为我在回顾说王一牧师对我的影响的时候，我必须来思考一件事，到底是他哪个方面来影响我？他的恩赐、他的才华、他的爱心、他的品格、他的能力，当然这些都有，但是实实在在的，像印象长老所说的哈，实实在在的，确确实实是他被福音统治的那个状态，因为这是使徒保罗所彰显给我们的一个神的仆人应该有的样式。请注意哦，当我说应该有的样式的时候，意思是在这个时代，当我们看很多的属灵的征战，我们没有那个样式的时候，这个就很扎眼，对不对？那你看见一个应该有的样式，而这个时代贫瘠的那个样式，看见了这个活生生的样式的时候，这个是很扎眼的。我大概觉得这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云台般的见证人的那个围绕，这种的围绕其实是被福音统治的状态，被福音统治的生命的状态，他对福音的理解，他对福音的委身，以及他对福音的应用，总是让你眼前一亮。坦白来讲，我第一次去见他的时候，大概十几年前，我实实在在有一种高山仰止的状态的，因为我觉得他说出了我很多我想说但没能说出的话，他说出了我想说但说不出来的话，因为我表达不了我的恩赐、我的神学、我的能力，可能我都说不出来，我没有那个装备说出来，但是他替我说出来了。一旦有一个人替你说出来了，你就知道说那个塑造和影响是相当相当深的。那在看守所的时候呢，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都已经面临那么大的属灵征战了，对不对？那可以想见他面对的属灵征战就大得多得多了，对不对？那在这个状态之下，他如何去面对，如何去坚持呢？还是那个东西，就是福音的那一个对人生命的统治。你知道耶稣说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在理性上能够认同，你在祷告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说，你在弟兄姊妹谈天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勉励，但是实实在在在一个豺狼环伺的那一个处境当中的时候，这依然是你的信仰，依然是你生命的坚守的东西，这个才是真实的那个信仰的力量。那我觉得王牧师身上这一点最突出，对我来讲影响也最大。事实上来讲呢，我这两年有一个思考哈，我前两天还跟我妻子来聊这个话题，我说我一直在想，其实呢，我们这一班同工哈， 我特指是我，包括我们这班同工们，我一直觉得我们跟王牧的差距太大了。就像英强长老所说的，不是，可能更大的差距不是恩赐上的、能力上的、才华上的差距，当然那个有差距，我觉得最大的差距大概就是英强长老所说的跟神之间的关系，用中国家庭教会传道人所说的就是生命，用福音神学所说的就是与基督联合，就是与主之间的那一个的关系，跟福音之间、跟神之间的这一个的互动。用王一牧师自己的话讲，就是玩真的，信仰就是来真的。这一个其实对我的呼召是一个更新，因为我在认识王一牧师之前就有呼召做传道人的心智，但是当他讲出来说信仰就是玩真的，信仰不能当做装饰品，不能当做业余爱好，信仰就是未知生未知死的一切的时候，这个的更新是相当巨大的。因为你一旦认同的时候，这个其实是从里到外的一个全方位的更新。当然你觉得这个话很刺耳很尖锐，但是这样尖锐刺耳的话，对我个人的呼召，对我个人的服事是相当巨大的攻击吧，我甚至要用攻击这个词，因为它攻击了我那种体贴肉体、体贴自我、自我中心的那种的生活的状态。基督徒的生活的这种的世俗化的状态其实是最大的敌人，而他的这一个基于福音的应用对我的生命是一个巨大的攻击，猛烈的攻击。那这个攻击我觉得对我是相当大的影响和塑造。对，我就先说这一点。 我想插一点话在这里哈。对，志超，对，你可以，对，你再容我插一点两句话在这里哈。我觉得 好，没问题。 对，这两天我在思想，我在想说，就像刚才你讲到说这个俄国跟俄罗斯打仗了，然后约翰逊这个辞职了，然后安倍晋三这个被刺杀了，这个世界在发生很深刻的重要的变化。但是我发现我们属灵人说参透万事，很多时候不是说我们一无所知，但是我们发现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话说的，其实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爱不够，我们里面的信心不够。我们我举个例子哈，在可能在多少年前，就是在十几年十三年前，王一牧师当时这个起草了这个就是基督徒对六四这个事件的一个声明啊，就是一个联合的声明。但是那个文件是王一牧师起草，然后请洪玉建牧师来作为这个发起人，因为这个在国内这个事情，这个你知道这个几乎没有什么操作的空间，你这个网络是很透明的，所以他就是，但是你知道做这个事情，因为很多人哈，到包括到今天有很多人其实不太理解说这个他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上要发生呢，为什么秋雨教会每年要在六四这一天做祷告会呢，他不知道这里面有很深的对我们同胞的爱。因为我们同胞被什么东西捆绑呢？我们所爱的，如果说我们爱我们的同胞，我们希望传福音给他们，那他们在这个被政治捆绑和在这个政治的这种恐惧当中，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真正与爱哭的人同爱哭，所以在那里讲福音，在那里像那一个这个被这个这个国家哈踩到这个尘埃当中，打到这个屏蔽到众人的认知以外的那个历史的伤口当中来述说福音。而当然后来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后来王一牧师和一些基督徒一起起草了这个为法轮功练习者啊有一个声明， 因为这很奇怪，我们当然反对这个法轮功的，某意义上就是说我们当然不喜欢法轮功，对吧？因为如果有人去练法轮功，他们离的福音就离得很远，是吗？但是你说基督徒为什么关注法轮功练习者呢？法轮功是多么敏感的一群人，对吗？为什么你作为一个牧师，你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你为什么要关注这一群人呢？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我这几年我不止一次的讲到说，我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羞耻感，因为其实王一牧师被关押的这几年里面，发生了比以前更多的、更重大的、更普遍的、更深刻的对人的、对人权的、对这个某一个族群的这种歧视、践踏、限制、侮辱。但是我们整个教会群体没有话可以说。为什么没话可以说？不是，难道在福音里面我们真的跟王一牧师有那么差、那么大的差距？我们不知道说我们要为那不能开口的人说话吗？圣经的吩咐难道不是清楚的吗？很清楚，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你要去为这些被侮辱和被践踏的人说话，难道不是圣经对所有的基督徒的命令吗？我们发现我们不敢。很简单一句，我发现我就不敢，你知道，我不敢为香港说话，我不敢为新疆人说话，我不敢为藏族人说话。这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计算，我说了这个话以后，我很快就要被带走了，我可能快就消失了。你们就是，其实我们心里面都有一本账在那算，但是唯独我们，就是我为什么觉得很羞愧？不是说王一牧师很勇敢，我不勇敢，不是的，因为王一牧师他很清楚的活在天国，他活在耶稣基督已经带到我们当中的那个天国，他借着这一切的机会，他从来都不是讲政治，他是在那里讲福音。你看他的每一篇影评，你看他的每一篇时评，你看他的信主之后，尤其是承担牧职之后的每一篇文章，你会发现我发现他都是在讲福音，他不断的把人带到基督面前，说基督是你真正的盼望，基督是。但是这个我们今天讲说基督是你真正的盼望，我们讲的很虚假很无力。为什么呢？因为当他说基督是你的盼望的时候，他跟那些没有盼望的人站在一起，他跟那些被打压的人站在一起，他跟那些受伤的人站在一起，他愿意承受伤痛。而我们站在远处告诉他说，来，基督是你的盼望，人家就觉得很奇怪，那基督是我的盼望，但是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来告诉我说基督是我的盼望，我觉得你很假。所以像刘晓波这样的人，他说我去到哪个教会我都觉得这些人他们配给我传福音吗？当然他这个认识，我在说这个认识本身是错误的，他这是他自己的骄傲在里面。但是这是我们对于这个时代，我们对我们的同胞的这所欠的福音的债里头欠的很深的一层。我们在我们里头写明我们依然是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那种可怜的状态，而王一牧师是一个在福音当中得了自由的人。但我们不是说高举，我们都要学习王一牧师，你学习不来，你学一个，你学个学不来，就是所以我想插一句话在里面，就是什么，就是青年刚才讲的这个地方，我们要真实的去看，我们不是说好我要学习王一牧师，不是，我们要真的委身给我们的那一位君王。如果基督真的是我的王，如果基督真的是天地的主宰，如果基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那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不是畏畏缩缩的，就不是这个战战兢兢的很害怕的，我们是钦差大臣。那所以王一牧师他这些年，你看他对社会讲话，对政府讲话，他是站在这个天国的使者的这个角度来讲话。所以他那样讲话，所以他那样传讲，所以他那样子，那个是出于爱，那个不是出于恨。所以爱是 有最大的力量的。我为什么我没有那么勇敢，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爱。我为什么没那么多的爱，是因为我对基督的爱，我被基督的爱的那个充满的程度远远不够。我如果没被这个爱充满，我怎么可能去爱那些逼迫我要随时抓我坐牢的人呢？而王永牧师他为什么可以去爱那些人呢？是因为他被这个爱充满了啊！当然你也可以说是被圣灵充满了。哎，感谢主啊！所以我就在这里面我想插一段这样的话，就说我希望，我说我们真正在王永牧师身上看到的是什么？不是看到这个人的品格，他的恩赐，是看到说主在这个仆人身上如此淋漓尽致的统治他。感谢主啊！对，我就插这一段吧。嗯 嗯，好的，谢谢。 我还想一两分钟回忆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一段特别想回忆。 好的。 对，其实我们退一步说，2000年来教会历史上，主给教会的福音的使命，教会践行福音使命的时候，从来都是要进入瞎眼的、瘸腿的、长大麻风的、税吏、妓女、罪人中间去的。因为你站在三步之外说耶稣爱你，跟他一起哭拥抱着他说耶稣爱你，这是完全是两回事。因为基督信仰是又真又活的，不是又硬又臭的。又真又活的信仰才显明了那个恩典真是恩典，那个真理真有鲜活的生命程度。那我是稍微有点反思哈，我觉得今天的中国教会常常容易基要主义的心态、理性主义的方式在理解真理，这让我们的真理越来越狭隘，狭隘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抛出一个正确结论来，但是我们跟整个世界脱节。用王一牧师的话讲，在福音当中无情地抛弃了这个世界。但是王一牧师基于圣经和改革宗神学的那个立场，他对时代人心处境的思考，以及他的服事当中，福音真理可以应用到任何一个领域，因为没有哪一个领域可以指着说这不是属于我主耶稣基督的，没有哪一个领域可以说这是在福音之外的例外，不是的。因为福音在他那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完整的世界的意思是福音要得着每一个人心、每一个处境和每一个挣扎。我觉得这个完整的世界才是正常的信仰的样式。有的时候我们在对信仰的理解当中是碎片化的，碎片化的意思是周一到周五我们是上班，周六到周日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跪下去祷告的时候是一个样式，我们去工作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样式。那这个福音的这一个信仰的割裂恰恰减损了那个福音的鲜活度。那我觉得刚才印象长老分享的特别的好啊，就是我们在反思思考王一牧师的服事的时候，我真是觉得福音在一个人生命当中的那一个的得着的爆炸力，是我们今天每一个服事主的人和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思考的一件事。如果我们不能为主癫狂，同样不能为主谨守的话，我们常常跟主之间是有三步的距离的，而这三步的距离给我们一个安全感，也给我们一种游刃有余的自得其乐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实质上来讲用三个词来概括叫世俗化。但王一牧师可以说立下了这一个信仰的榜样，对我个人来讲这一点非常的影响非常的巨大啊！我也特别的期待各位牧者和同工可以从这一点上来思考主给我们的这一个见证哈。好，我回应这一点。 好的，好的，谢谢两位哈。对，讲的特别好啊。我自己也是同样的看到可能王一牧师身上的彰显出那一个新的那一个国度啊，就是这是他让我特别眼前一亮的一个地方啊。像我开始受洗的时候也是在一个传统的家庭教会啊，是一个比较基要的这种基要特色呢，其实是中国家庭教会的底色哈，是一种其实是有一种比较强烈的叫做圣俗二分啊，对吧？就是说其实呢信仰哈，就是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只要做一件事就是传福音，对吧？那其他的事情你都不用过问哈，其他的 好像其实他反过来造成一个结果，就是说基督徒照样按照这个世界的方式去生活去谋生哈，然后主日就把这些钱拿过来奉献给主，就说我把这都奉献给主了。他可能在生意场上仍然是按照一套上帝所厌恶的一套方式哈，做假账哈，世俗人做假账，基督徒也这样做假账，世俗人怎么样去哈做生意，他也这样做生意。然后但这个其实就造成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割裂啊，我是看到这一点。然后当我最开始看到王一牧师，他对我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一方面他是来真的哈，另外一方面他让我看到一个那样一个哈鲜活的一个国度，然后竟然可以这样讲福音，对吧？竟然可以这样哈，就是说用福音去讲的，而且一点的不牵强。所以我想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呢，其实在因为我们哈都是中国人哈，那我们知道我们这几十年哈都是在打碎一个旧世界哈，但是其实呢我们没看到一个新世界，对吧？我们口里面充满了一个新世界的词，对吧？充满了哈这个国家的新闻，从小的教科书上新闻媒体所有的这些官员的口里面都会给你塑造说一个和谐社会，一个新的社会，但是我们看其实是看到是有相当大的差距的。有的时候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也是同样如此哈，好像我们说了很多哈所有的这些描述，但是我们实际的整个生活中其实是显出一团的混乱。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我想今天很多的误解王一牧师的人哈，其实我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大的有一点就是我们要去提出批评，有的时候因为中国人就很擅长批评，有的甚至叫做鸡蛋里面挑骨头，但是我们很难去欣赏甚至去如何叫构建一个共同体。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访谈最重要，就是说王一牧师他在致力的其实他不只是在反对一个，对吧？不只是在一个反对或者打碎一个旧世界，就是反对一个说今天的世界很糟糕，对吧？或者今天的中国政府很邪恶 很败坏，而是看到我们如何能够让人来羡慕，对吧？让这些生活在中国的集权统治下的羡慕来到教会。如果你教会同样也是哈一样的一套哈，那其实今天很多教会的统治可能跟共产党的统治是一样哈，是类似的哈。那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可能是我从我的角度来讲，我看到王一牧师他所塑造的这一个福音共同体哈，他完全的要按照圣经来彰显那一个福音的那一个国度。所以我想看你们两位还可以从这个角度哈，就是说王一牧师他所彰显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共同体，这一个教会哈，他对教会的爱，他不只是就是说，所以呢，刚才对印象到的那一段我有点回应，就是说他对这个世界的爱很多的时候是基于他对教会的爱哈，就是他对教会的爱或者他对基督对他的爱是他完全的把自己投入给教会，他也看到这些在教会之外飘着的人他们是何等的可怜，何等的值得怜悯，那这样的爱是他们当他们奋勇的疾呼说你们要悔改，对吧？你们要来到主的教会之中。所以我想请二位就是说特别的从教会论的这个角度啊，从王一牧师所彰显的这一个教会论的角度来看对你的服事或者对你的生活各方面的影响，还是可以请殷强长老先开始。 对，在教会内其实王一牧师也是非常有意思啊，他的服事里面是蛮有意思的。其实上次在六一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牧函分享会的时候，我们那个其实略提到一些这样的问题，就是你看到他怎么样来建造一个这个在福音里面的这个生命的共同体。我可以这么说哈，其实不是因为我不是因为王一牧师在这个建造生命共同体上面非常成功，然后我来说，哎，这个你看这个这里有一个美好的见证。那恰恰是我看到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哈，王一牧师怎样把自己交给主啊，在主的这一个圣道的规范之下啊，在这个主的这一个爱的这个引导之下，然后来建造这个生命共同体。其实很多时候从经验上看很多时候是失败的。那怎么说呢，其实你看秋雨圣约教会哈，其实是从秋雨知福归正教会分裂之后哈，这产生了一间新教会。也就是说 也就是秋雨，秋雨之福归正教会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其实是经历失败的啊。那但是你如果去看这个王一牧师的牧函和听他这些年的正道，他并没有说哎呦我们一直成功，我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其实不是。其实很多时候这个生命共同体的建造其实很多时候是从一个失败走向另外一个失败，因为我们其实要不断的对抗中国文化的影响，和这我说的中国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有从这个中国打开国门之后哈、其实从1840年以来中国受到这个西方文化的影响，西方文化的这个世俗化这个现代文化其实已经非常深的塑造了现代的每一个人的这个生命的样式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我想不只是政府他力图在推的这个意识形态在影响每一个人，其实整个比这个图景更大的啊，这个世俗文化这个现代文化的影响其实是无远弗届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这个生命共同体的建造哈、王一牧师他很早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单行本的小册子叫基督徒社区是世界的希望，对吧，这、就是早年的一个访谈，在可能在2011年左右的时候的有一个访谈。你看到那个访谈里面他就很清楚的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建造这个圣约的共同体，我们怎么样来建造这一个在福音当中的这个真正的共同体。那这个建造是怎么样要靠着基督宝血的能力去真正去对抗这个整个世俗文化对我们这个全方位的影响。而在这个当中我觉得王一牧师你特别牧函我觉得特别像是一个这一个叫什么呢，就是教会建造的现场教会建造现场的一个手记札记，它有点像是就是好像一个工头哈、啊、他在这个工地上然后在建造这个房子的过程当中他就留下了一些这个不只是他的心得观察，而且其实是他参与这个建造的他自己的那一个心路历程啊。我觉得那个是所以牧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的角度，可以看到说他是怎么来建造的。那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其实就是依然是当一个人他因着真理的委身然后被主呼召来建造属于主的这个生命共同体的时候，那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新的血缘关系啊，来替代那个旧的血缘关系。因为中国人其实在这个我们的文化当中对我们可能最深影响就是这个所谓的血缘关系啊。其实我们看人亲不亲呢，我们基本上就是看他跟我这个有没有血缘关系啊。如果有的话那我就跟他很亲。那如果一个人我想跟他很亲但是又没有血缘关系怎么办，我们就模拟一个血缘关系，我们俩这叫什么拜把子兄弟是吧，我们就一起这个喝这个把指头刺破喝这个血酒啊，我们就你的血以后就流到我的身体里面，我的血也流到你的身体，我们俩就亲了啊。你看到这个里面就是那么唯有一个新的这个血缘，就是耶稣基督的血所重生的所洁净的一个新的一个群体，一个一个的人被这个血所呼召出来的啊，所重新建立起来的这一个群体，这个圣约群体的建造啊，我想这是换一句话说，就是不断的强调以福音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啊，然后你不断的回归到这一点，然后我们的关系，我们彼此的关系不再是这种属肉体的关系啊，我跟你好啊，比如说我跟亲人。两个关系好， 不在于我们俩在一起经常吃饭，经常这个一起去玩，然后我们俩关系就好，不在于这个，在于我们有共同的对这个福音的委身，对基督的委身。所以那个真正的那个道义之交哈，那个真正的道义之交是这样子，我们如果是这个意义上的道义之交，那我们的关系就是牢固的，我们就不会因着一些环境的变化，一些事情的出来，然后我们俩关系就会出现这个张力裂痕，以至于不能修补。那因为那个关系本身是坚固的。好，所以我简单的这个先回应这一点哈，就是说我觉得王一牧师在这个生命共同体的建造当中，他依然是抓住这个以福音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简而言之哈，就是这样啊。我先说这么多。 好的啊，谢谢殷强长老。那请清恩传道。 对，当我们今天一谈到福音共同体的时候，谈到教会牧养的时候，谈到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常常很多人跳入眼帘的是聚餐，彼此拥抱，彼此握手，一起做游戏，这样温馨的画面，对不对？我不排除这些温馨的画面有助于促进这关系，这些都是 OK 的，没有问题。但事实上来讲，这些都只是一个一个的策略，甚至是一个一个的智慧的做法而已。其实在王一牧师的整个福音共同体的这一个建造当中，我后来思考呢，我觉得他一直在试图帮助弟兄姊妹建立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信仰生活的模式。就像刚才殷强长老说的，是的，基督徒是需要有一种信仰模式的。因为你之前做非信徒的时候，在世界活了20年，已经建立起来一套信仰模式了，对不对？生活模式了，对不对？来到教会之后，从这一个撒旦的国度迁到爱子的国度当中，你肯定是有另外一种信仰生活的模式。可悲的是，我认为今天好多的牧者和教会对这一点的敏锐性是不够的，就是信仰是碎片化的，信仰是割裂的，信仰是信仰，世界是世界的这种模式。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很难建立起来真正的福音的共同体。为什么呢？有可能是那种儒家文化的，有可能是那种人情面子的，有可能是共同理想式的那种的，你好我好大家好，是有可能的。但是就像刚才殷强长老所说的，当以福音为中心的这种信仰的模式的时候，那王一牧师我觉得在他的牧函当中，在他的讲道当中，他给你一个好像整个世界的那一个信仰的描绘，而这种的描绘值得让我们来反思，说我现在是不是已经太被这个世界影响了，以至于太少被基督耶稣的福音光照了。而这种二选一的抉择，他常常摆给你看，他常常摆给你看，说你是被哥林多这座城市影响，还是被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光照。而我觉得这种二选一的抉择一旦摆给你看的时候，那圣言福音应用在信徒的全部生活当中，我认为这是福音共同体的基础。为什么？很简单了，因为福音共同体当中有彼此相爱，有彼此舍己，有彼此服侍，有一切的美德。请注意哦，相爱、服侍、舍己、尊重，这些都是伦理美德。各位，这些伦理美德，你有没有发现儒家文化也讲这些伦理美德？这些伦理美德都好，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根基的话，这些伦理美德会沦为人世间的自我修养、绅士做法。但是那个背后的根基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殷强长老说的特别好，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哎，你会发现我们在谈论王一牧师的很多服事的理念的时候，我们常常容易回到一个东西，对不对？以福音为中心，福音的优先性，福音的根基性。我甚至觉得这恰恰是我们从他的服事的见证当中吸取到的最好的营养。因为殷强长老也提到了，今天很多人去思考王一牧师的服事的时候，常常容易看外表外围的，对不对？他的政教关系，他的勇敢，他的发声，他的各种各样的做法，他对时局的评论，这些当然是 展现出来的一个果子，但是背后的根恰恰是对福音的理解、委身和福音的应用。哎，我特别想多说一点他对福音的应用哈、我会觉得说他在信仰的根基上，他是扎扎实实的扎根在改革宗神学的这个基础上的。然后呢，他在服事当中有一个特点，就是竭力的强调以福音为中心来建造教会，还真不是以娱乐爱彼此相爱来为。哎，张弟兄你怎么样，最近怎么样、你好我好大家好，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上帝祝福你，给个大拥抱，这样当然能够帮助张弟兄哦。张弟兄现在很软弱， 你给他个大拥抱当然能够激励他两周，但两周之后呢，两周之后他可能又软弱了，怎么办？只有耶稣基督放到了张弟兄的生命当中，张弟兄才能真正的脱离那个软弱的模式，而不是那个软弱的事件。有的时候我们容易放到那个软弱的事件上，哎，他最近软弱了，我怎么针对这个事件来帮助他？我觉得王阳牧师的服事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帮助你看见那个软弱的模式，背后的罪，背后的偶像，背后撒旦的谎言，背后属灵的征战，是整个模式、整个根基、整个系统的问题。而整个系统的问题就不能用抱抱他来解决，就不能仅仅用抱抱他来解决，你就必须把耶稣基督活化到他的生命当中才能真正的解决。那我是觉得这一点上我是相当的钦佩他被上帝使用的一个点，因为这种以福音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带来的教会群体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样式，请注意哦，前提是以福音为中心的思维模式世界观，然后带来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样式。那我会觉得这一点上是我在其中受到相当大的塑造的。那与此同时呢，你会发现王一牧师在信仰的应用的层面上，他其实是努力的将圣经的世界观来带给弟兄姊妹，而不是一种碎片化的神学观点，而不是说耶稣爱你所以你要爱耶稣，这是一个正确的结论，没有那么简单。他是把整个世界扑面而来给你整个世界，耶稣爱你，为什么爱你？耶稣怎么爱你？爱到什么地步？你是怎么不爱耶稣的？你是怎么与耶稣争闹的？你跟耶稣之间的那个差距到底在哪里？整个世界扑面而来的时候，那真理就应用在信仰、教会、生活，也应用在时代、人心和处境的每一个层面。那我觉得这一点是他建立这个福音的共同体的一个基础。我不是说他没有爱心，我不是说他对人不够热情，他也有爱心，他也有热情，他也有对人的关怀，但是那个其实是更外围的，对，而这个才是更核心的。 好，谢谢清恩哈，我再补充几句好吗？这个我想因为刚才我们讲的还是比较概括哈，我可以给大家简单来看一点这个是什么样的哈，就是这个这个网站哈，王一图书馆这个网站非常好，这个大家可以多多的去看哈，这里面搜集的王一牧师大部分的这个他的讲道，他的这个文章哈。那比如说刚才青年讲到，他说王一牧师是怎么样把福音应用到基督徒生活的每一个场景哈，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说你我们看到这个题目你大概就知道，你看比如说爱上祷告会，你大概知道说这是应用的我们的这个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哈，祷告，而且是这个教会的祷告，公共的祷告啊。那这个不一样的灵修啊，这也是讲到基督徒的灵修。但是在你如果仔细的看的话，每一篇牧函它都不是讲你说你怎么样去多祷告，你怎么样去多多的用一种方法来灵修，他总是把基督指给你看，他总是把你带到基督那里去，然后让你看到基督的荣美，看到福音的那一种对你的那种那个对你的释放啊，你不再是在这种道德主义的挣扎当中说我要做一个好基督徒，我要多多的祷告，我要多多的灵修，不是，他让你看到说基督已经为你做成了一切，你现在是 活在基督已经做成的这个恩典当中，所以你可以自由的来敬拜主。你可以在主的面前的祷告的时候，你是不是带着这种好像这种叫奴仆的心，你也不是带着这个恐惧的心，你俩是有喜乐的心来到主的面前。那很多哈，很多方面，你看到他讲的特别多的是婚姻家庭的这个场景当中的应用。我觉得王一牧师真的是，就前面至少讲说他是好像是一个这个关于婚姻和爱情的一个大师一样，就有世俗讲说像大师一样 master 这个。那但是你看到他怎么样在这些场景当中去应用福音。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王一牧师的这个婚礼的正道啊，就是你看到他每一篇婚礼的正道，在那个对给每一对新人怎么样来讲福音，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那在很多的场面哈，那不只是祷告哈，不只是这个灵修啊，那不包括悔改，包括默想，包括敬拜，包括圣礼，包括团契啊，包括如何的行公义、好怜悯等等，这些场景当中都有很丰富的这个应用哈。就是比如说如何啊为国家祷告啊，如何为这个世代祷告啊，如何你看这个那地方教会地方教会的建造，这个方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在牧函当中出现非常多的这个题目啊，就是你看到他怎么样呢教导弟兄姊妹在福音当中呢认识教会，教会是什么地方教会是什么，对吧？那你用不同的比喻，用不同的方法来带我们来看到说教会怎么样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作为教会的成员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们如何的透过委身教会连接于基督的这个葡萄树等等哈，这是其实有非常多的层面，包括哈有些比较深一点的就是如何的去回应这个现代的思潮啊，如何的去啊，也包括比如说如何面对生病的情况，如何面对死亡的情况啊，如何的面对比如说姊妹在教会当中的角色啊，然后妻子在家庭中的角色等等，这些都有很多的很具体的应用。所以刚才千恩传道哈，千恩讲到的这个福音在每一生活场景当中应用，王一牧师在他的牧函，在他的正道当中，其实真的是应用的这个广度哈和深度啊，是真的是我们我觉得在我所知道的牧者当中，真的是是独一无二的啊。就是这也是我觉得很难，就是也应该学习，也很难学习。我也看到说，现在一些包括庆恩哈，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传道传道人，其他的牧者。也正是在这个方面呢，把改革中的神学，就是那个应用哈，那个丰富的应用，那个福音的丰富的应用，一旦带出来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福音对人心的牧养的那个力量哈，那个更新的力量就展现出来。我觉得这个恰恰是像我这种，讲到这个现在还是这个很糟糕的，就是这个很差的这个传道人。应该去学习的就是这个方面，就是他讲福音的时候，他不是在跟你讲教义。当然他讲的教义，不像你讲的很清楚啊，不断的在讲教义。王一牧师经常一个口头禅就是什么是福音呢，福音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的用不同的角度来讲福音。是的，讲的很清楚，但是更重要的是教我们把福音应用在这个饮食男女啊，这个日常的每一场景当中，教养孩童啊是如何应用福音，那夫妻沟通如何应用福音，那吵架了怎么应用福音，那希望俩交朋友这我们俩希望我们交成很好的朋友，建立很好的友谊，怎么应用福音等等等等的场景当中，都是这个当这些福音这个把福音应用到这些场景的时候，那福音的那个当我们说圣经说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其实不只是救一切相信的人，也更加的福音要建造一切相信的人的生命。当主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我们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那个真正分别为圣的生命的建造和成长 其实恰恰就是福音在每一侧面每一个生活场景当中应用，就是这样子来更新，来使我们得以成长的啊。所以我就是把青恩刚才讲的这个做一点的这个例证和展开啊。对， 感谢主哈。好，谢谢主，你可以看到英强长老对王一牧师深深的爱哈，对他的同工哈，对王一牧师的推荐，所以都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也是跟我们今天相关的，就是讲到这种福音的共同体啊，甚至在基督教里面的友谊哈，是因为知道哈，我们其实都是受一种毒奶文化长大的，基本上啊，我们可以来看哈，有的时候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中间的教会的时候啊，如果你不太了解这个世界啊，对吧？你不太就其实你。有的时候我们期待对吧，一个基督徒一信的主立刻就什么都改变了哈，对吧？以前怎么样啊，所有的那些坏的哈，那些好像不经过思考不经过总结就能够立刻好，确实圣经上讲的哈，就是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但实质上你会发现好像有点像理想和现实之间哈，有点像哈，有的时候就像一种理想是丰满的哈，现实是骨感，好像有的时候很多人来到教会中也是同样会看到对吧，你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为什么特别兴奋呢，就是你看到哇天国太美好，大家都是弟兄姐妹对吧，再也没有恨了，再也没有充满了爱了哈，但是你可能你到教会你发现你就跌倒了对吧，你看到哎，怎么你来到教会里面这些人不冷不热了哈，或者说充满了各样的问题啊，争吵甚至教会分裂对吧，我想就是说每一个哈，我想我们中间感谢主啊，现在有430多台设备哈，很多的人哈来到，为什么来到这个其中呢，我想你们可能有同感，就是因为你们会看到真正能够吸引你的却恰恰是那一个福音的国度，恰恰是那一个更美好的，那一个看得见的，那一个上帝所塑造的一个国度。但刚才听两位哈在就是回答的这个关于这个福音共同体的人，我就想起在诗篇哈119篇中的一句经文，叫做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所以呢，我想今天很多的人只是抓住王一牧师的只言片语对吧，有的时候哈就是可能王一牧师很勇敢，哇他这么勇敢哈，他敢哈就是对着习近平讲话哈，或者他敢去说哈很多在海外的人都不敢说的话，但是呢如果你没看到他这个背后哈，他一看到他其实关注点并不在于今生这个国度对吧，很多人其实对王一牧师的所有的这些议论也好，喜爱也好，不喜爱也好，就是常常只是基于他对今天这个世界的一个评论，但是那真正的、爱王一牧师的真正的或者看到的是看到他所彰显到一个福音的国度，那一个就是说比这个世界哈，就像即使这个今天我们晚上所有的我们就所有人都死了哈，我们到达的你心里面你有没有切慕那一个福音的国度，他所彰显出来的那一个整个耶稣基督所要带来的一个更新的这个国度。这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也是王一牧师他所就是说这个共同体哈对我们所造成的影响。那所以呢我下面其实还是想接着这个问题继续来问哈，想可以就是你们可以有一些个人性的，因为呢其实我们知道哈，今天我们其实谈的这些很容易对吧，其实要真的要在日常的好像刚才说的从一个失败到另外一个失败哈，不断的降杯哈，其实你就发现当你越成为，其实这个可能也是公开化的一个例子，就是说王一牧师不断的是把自己给出去，其实给众人来批判哈，给众人来剖析哈。所以我想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今天很多人不敢说话哈，其实我们怕有的时候哈，甚至说害怕逼迫，其实我们都是太看重自己，害怕自己跌倒，害怕太看爱惜自己的羽毛对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太不想我们成为别人评论的焦点，因为你知道哈，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其实很多的时候你作为哈，就是说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任何人都会认为他有责任来批评你对吧，他有责任来指正你哈，所以这也是很多今天其实很多的批评的声音哈，很多的批评的声音所带来的对整个的这一场哈，就是说对王一牧师的批判很背后很大一个程度上哈，是今天的这个文化背后的一个影响。那所以我想请问二位哈，特别是其实呢我有一个感受哈，比如说在129之前哈当王一牧师我在跟着王一牧师一起服侍嘛对吧，我们都在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好像就是在大树底下好乘凉，真的有这种感觉哈，反正就是有什么事情只要王一牧师没被抓哈，基本上好像轮到我就好像就会很远哈，基本上王一牧师成为一个风向标哈，基本上他在了我们感觉哈就是有一种 莫名的一种安全感哈。那我想可能129之后其实很大的一点就是说，上帝其实把这一个好像这一个大树哈，这一个哈就是说遮风挡雨的哈，这一个还在前面哈，其实相当于把我们就推到前线的，明白吗？就今天就是说，我想我们在三年半之后哈，其实就我看到可能像殷强长老哈，可能开始在带领这间教会哈，或者庆恩也在另外一个地方也在带领一间教会哈，在这过程中其实就知道真的是哈会有很多的酸甜苦辣哈，特别是那这在这个过程中我想看就是你们还是可以分享可能更具体一点啊，就是说可能特别是在这种艰难哈、沮丧的个人的这样一个哈被攻击对吧，被误解，甚至看到今天的你，甚至看到你周围一群都是带不动的对吧，有的时候你看到你的会众哈，你可能讲了很久都不明白对吧，可能你可能讲了很多的这样的道他仍然不明白，你就可以当你再回头去看王一牧师他的服侍哈，他很多年可能我们就像那一群啊，跟我们讲的很多，但其实我们的理解仍然是非常有限哈、啊。或者他甚至那这个过程中哈、啊，就是对你今天的服侍哈、啊、的一些影响吧。好，可以从庆恩先开始 吧， 啊、 天先说 好，然后殷强长老好。 对这些年我服侍的过程当中，我最近两年特别教案之后哈、啊，我越来越体会到一件事。就信仰其实就是在各种艰难当中来信仰，或者说跟随主恰恰就是在一种用路德的话说，就是不是荣耀神学家而是十字架神学家的方式。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比较享受那种功成名就，一切看似井井有条，一切看似都正确，都美好，都有次序的画面，当然我们羡慕，我们也期待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来服侍。但特别这两年我就在思考一件事情，其实荣耀的教会，完美的教会，只有主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有，而今生教会主要的焦点就是征战，教会在今天在地上的主要的表现就是打仗，而你知道征战有的时候战场它就是显得混乱不堪，有的时候甚至遇见一场战役的失败，有的时候有一场撤退，有的时候甚至会有逃兵，在这个过程当中恰恰显出恩典，真是恩典了。如果我们每一样都做得井井有条，都很成功，都很优秀，都很好的话，这恰恰可能是另外一种的成功神学，这恰恰可能是另外的一个极大的试探。所以对我来讲呢，我会觉得说，其实王一牧师在他过去牧会的这些年当中哈，因为他受到的攻击也多，受到的误解也多，他在这种攻击和误解当中，他有一个很好的特质提醒我，当时不觉得，最近两年想来尤其宝贵，是什么呢？就是他恰恰常常承认自己的软弱，常常说你们中间最软弱的仆人，你们中间那一位最需要主恩典的人，你们中间那一位常常比你们更加恐惧战兢的那一个人，他这些人都是称呼他自己。当他这样称呼他自己的时候，他其实不是在说谎哦，请注意，他不是在只是好像带一个好像装一装谦卑的样子哟，他是真的发现了这一个属灵征战的敏锐，就他真的有这个属灵征战的敏锐，他真的看透了说真的是这个样子的，一旦真的是这个样子的，那我反倒觉得今天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一边流泪一边欢笑，一边刚强一边在软弱当中靠主征战，一边跟随主一边又看见自己常常不愿意跟随主，这种状态恰恰我觉得是王一牧师在他服侍的道路上给我留下的很好的提醒。因为前几年他就是这样的，但是前几年我很难理解，或者说我看见那些话语的时候我可以钦佩他，但我很难从心底里生命当中理解他。那这两年我是很深的理解这一点，就好像他在一首诗当中他这样写，他说让我们一直向南去迎接春天，对吧？如果你只读这一句话你以为是心灵鸡汤，让我们一直向南去迎接春天，不是的，他接下来说怎么去迎接春天呢？哦，一边是 这一个这个一边流泪一边微笑、微笑的唇间和流血的伤口，带着流血的伤口，带着微笑的唇间，把冬天披在身上，但是呢却一直向南。教会在今天就是一直把冬天披在身上的，如果一旦我们不把冬天披在身上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成为福音的阻拦了。是的，教会一旦在这个世界成为人上人了，成为成功者，成为上位者了，可能恰恰我们成了福音的阻拦，福音的绊脚石。而恰恰上帝让教会在一边哭泣当中一边仰望他，一边软弱当中一边跟随他，那我觉得这一点恰恰是这两年我在他的身上体验到的，他之前就一直在跟福音互动的那一个点吧。对，我先分享这一点。 哦，我觉得对青恩刚才讲的这个非常好哈，这个也是我看到青恩跟王一牧师生命当中很像的地方，也是我特别羡慕你们的地方。因为你们都是诗人啊，其实诗人呢，诗人的心是非常敏感的，诗人是其实是很容易受伤的啊。我常常觉得我自己就是，打引号好像太刚强，就是这个就是就太不容易受伤啊。其实这不是好的。不是好的，在福音当中其实那个因为人其实原本其实是容易受伤的啊。你为什么不容易受伤呢？是因为你已经太会自我保护，就是你太有一套办法来消解这个世界的敌意和伤害，所以你转身就好了，你转身就好了，你怎么会需要福音呢？你转身好了，你就不需要福音。而那一个常常在那里这个哭得爬不起来的人，他才需要福音。你如果没有哭得爬不起来的时候，福音对你生命的统治就会很浅。所以我常常我感到我自己里面哈、就说一个非常非常深的弱点啊，就是我在生活里面磨砺的太硬了。那我生命我就看到王一牧师在这个福音当中的那个温柔谦卑和柔软，其实是主赐给他的非常大的一个恩赐，就是他是一个常常流泪的牧师。当然这个流泪不一定是会众能够看得见，如果你读他的诗歌，你读他的灵修的文章，你就知道他常常是在主面前哭泣和流泪的。但所以我就感觉到我自己跟主的关系其实是有一些不够真实啊，不够真实，就是我常常不在主面前流泪，我常常是说主啊，还有什么任务交给我，我去干吧，这个要不把那个地方，把那个路修平了，把那个碉堡炸了，那交给我可以去干。但是其实不是这样，主所使用的人常常不是这样，所以我就感觉到，我恳求主真的是。能够像他爱王一牧师那样子、能够来这样子来摸到我生命当中那个很柔软的地方。其实我觉得我这两年呢，就是跟前的感受上，我越来越多的经历到主的这样的这个恩典的触摸，以至于说我觉得有的时候慢一点，有的时候软弱一点，有的时候看起来这个可怜一点，有的时候这个不那么刚强哈，就是好的，因为恰恰是在这个当中，就说主的恩典他要彰显出来啊。就是有的时候你人觉得自己很能干，其实是一种这个一种伪装吧，一种假象。而王一牧师他确实他在这些年当中。主给他有一个非常大的因为我觉得是一个美好的带领哈。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确实有很多人一直在攻击他， 就是很多人一直在攻击他，很多人莫名其妙的攻击他，就是有一个人，有些人就是，甚至有些人就是，你知道莫名其妙，他王一牧师就开玩笑说，这个人真的是，就是他对王一牧师的熟悉和了解哈、超过我们很多的会友。他读完一牧师的所有的东西，然后都去批评攻击，然后去恨他，然后这种攻击哈、其实我相信是在主的掌管当中哈、其实没有超过主所使用的限度，但是他使得王一牧师其实处在一种软弱的状态当中啊、我说软弱，这个软弱就是是一种其实无人可以。同就是常常就是无人可以倾诉的状态，就是所以你看到王一牧师的朋友是很少的，但你看一方面看到他的朋友很多哈、是朋友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真的是可以真的是好像可以去安慰他，可以去让他倾诉的朋友其实是很少的，这样的话就使得他必须得依赖主，他必须得到主的面前来倾诉和依赖。另外一方面就是教会里面，就是他牧会的这些年里面其实是经历了很多的朋友家的伤痕啊，是经历了那种家里人的这个折磨，就是在这个同工就同桌吃饭的人在这个踢脚啊，就是那种背叛，那种就是重伤哈、那种从里面而来的这种很多的东西哈、就是我以前我特别为王一牧师不值，我就觉得跟这么一帮人在一起，就是这个都是猪队友嘛，好多猪队友，就是这个服侍这个没意思哈，就是应该找一些能够理解你的人，应该去找一些这个志同道合的人。但是后来我慢慢的发现，其实服侍其实不是找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去打一场漂漂亮亮的仗，其实不是。其实主给他一个恩赐呢，恰恰是在这一个他不断的标举出那个福音的尖锐性，所以他所牧养的这间教会一直走在这个刀锋上，真的走到刀锋上，其实所以你知道，就是你很多人是会受不了的。那其实他不是用自己的个性在得罪人，他其实常常是用福音在得罪人，和对这个福音的这个委身忠心来得罪人。所以他得罪了许多人呢、就是其实很多人会有这种感觉，说你跟他在一起服侍，你跑一段时间你觉得你跟不上了，你觉得你跟不上他，然后你就抱怨他，你说你为什么不慢一点，你为什么不体恤我们，你为什么不看看我们这些跑不动的人，然后你来爱我们呢。但是王一牧师好像总有一个呼召，不断的呼召他向前，然后所以从里面来的这些朋友家的伤痕，这个家里人的折磨，其实也是主逼着他不断的要来依靠主的一个很重要的层面。所以我觉得哈，就是我们其实对王一牧师，包括我像我们跟他同工这么久的人，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不是太了解他，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时候他是在主面前敞开，他在人面前有的时候反而呢是有的时候现在显得有点羞涩啊，显得有点不是那么霸气哈、不是那么那个 hold 得住很多人，然后不是能控得住场，然后他不是那种方式，而是说你看起来他是温柔的啊，温柔的，那么温柔的人在我们的这个中国这个文化当中其实常常是处在被伤害的那种立场当中。所以我想就说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地方，这是福音的一种反合性哈、就是主给谁的这个伤多，反而你发现其实是主给他的爱多哈、就是王一牧师写诗他说，主人啊，你给我这个一斤蜂蜜要给我十斤黄连，但是你知道蜂蜜是甜的是好的，但是黄连纵然是苦的，黄连也是好的，是主给的，所以这个共同体的塑造哈、就是在这个当中哈、就是共同体的建造其实恰恰是在眼泪当中，是在这种伤害，是在这种痛苦当中。如果说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其实那种真正的生命共同体是很难建造起来的，是恰恰世人都讲不打不相识哈、 就是所以有很多很多真正跟王英牧师可以长久同工的人，是真正是和王英牧师一样被这个福音得着了啊，被主的爱吸引了，但是也是被主所加的伤痕，然后真正打倒了哈，破碎了，以至于在主的面前肯老老实实来降服的人，才是可以跟王牧师一起可以真正好好的同工的人。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不再依靠说我们人的肉体的关系哈，我们这种我们在世界上的这种我们又吃吃喝喝，我们用这种彼此的关心啊，常常记得你的生日啊，常常跟你这个送一个小礼物。当然牧师在这一方面也做得很好，确实他也经常这么做，但是最更重要的不是这个。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当我们一同来当兵的时候，当我们一同来效法同一位主，然后我们呢一起来被同一位元帅带领去打仗的时候，这种战斗的情谊，这种属灵的情谊，就是亲恩所讲的那个弟兄的情谊，就真实的建立起来啊。所以我先分享这么多吧。来， 好的啊，谢谢两位的分享哈。感谢主哈，在我们中间他所兴起的就是这样一位仆人，常常是在流泪中服侍啊，是有眼泪的服侍。就像王英牧师写过哈，就是说是有眼泪的服侍吗？怎么看待刚才有些在评论里面讲到改变的哈，就是我们都是我们这个国家哈，从小的文化塑造的就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啊，甚至是铁娘子哈。好，对于就是说评论里面那一位一所讲的哈，可惜王牧秋雨的同工除了德副长老，其他同工的直接或间接指控王牧有罪。好，对于这个话呢，当然说现在并不会在这里来回应哈，所以呢如果你所知道的信息源自哪里哈，你最好让那个人来跟你解释，对吧？所以我们没有义务哈来对此或者一些不明白的一些指控哈来回应啊。我想就是说很多人对此感兴趣的呢，我们也相信主在他所赐的合适的时候啊，会让我们知道的所有的事情啊。所以呢关于秋雨之父教会这件教会，事实上是有很多的哈，就是说会留下很多的资料，好的坏的哈，所有的这一切啊。但我想我们最重要的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说我们在于的就是我们不是为自己辩护，也不是为王英牧师来辩护，或者说来怎么样哈，我们相信事实就是事实。但是呢具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看到，恰恰是一个叫做一个福音中间的恰恰这个其实是一个福音的时刻哈。那我们怎么来看待哈，就是说我们中间的跌倒也好，软弱也好，刚强也好，得胜也好。所以我想其实有的时候对于今天的中国家庭教会来讲哈，有的时候我们太看重的其实是外在的一个如何回应哈，或者说小组聚会，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里面到底是我们所有的回应是基于一位福音掌管吗？是福音在我们身上的失败吗？还是我们自己的失败？就是说所以呢其实可能就刚才回应很重要的一点，在教牧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其实常常我们是失败的，对，其实常常哈，就是说甚至可能王英牧师他也会承认他自己其实按照他自己来他是失败的，那至于说他的那些成功，所有的成功都会看到，不断的看到是福音对他身上的掌管，福音所给他带来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塑造。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哈，就是说其实呢我们怎么来看待哈，我们就像刚才哈，但是这个话哈当然会引起哈很重要的其实好像一些这个底下的评论哈。那我想今天并不是一个说来讨论这一点哈的时候，我相信主会给我们时间来讨论这一个话题。所以呢这个其实跟这一点，跟我们刚才回应的这一点再言归正传哈，回到就是刚才这个话题哈。就其实呢就像在怎么来讲哈，因为我们今天涉及到这个教会论哈，所以呢其实呢很多的时候呢在中国呢教会是有的时候让人又爱又恨哈，很多人哈其实愿意来的教会，但是很多人其实有更多的教会里受伤害的经历哈。其实我想刚才我们为什么在这样来讲呢，其实很多的时候你发现你来的教会甚至是不断的是一场爱心大冒险。所以呢这个里面其实有不同的反应哈，比如有些人看到哇，如果谁谁跌倒了他的信仰就崩溃了，但如果有些人看到哇谁谁跌倒了他的信仰更坚固了，对吧？可有些人看到哇这个 弟兄哈、啊、跌倒了，他还能够来，他还来服侍主，所以我就跌倒了。但是有些人看到这个弟兄跌倒了，他还能服侍主，对吧？看到福音在他身上的工作，有些人看到可能教会哈、啊，就是因此啊，教会哇，教会分裂了。你看到哇，你看这些人都这样子，所以我不信主。但有人看到教会像那个军备现场的人，更加激励我们去服侍。所以我想，这个其实是今天同样的激励哈。不光是我，还有英强长老，还有庆恩传道哈。那今天我们面临的其实是内外的哈，各样的征战哈。其实相当于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哈，你面临的是一个全方位的战场。这里面有你个人的失败、软弱、侥幸、跌倒，也有哈整个的别人加给你的伤害，也有这个政府的无意的逼迫。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今天不断的在感谢上帝，可能也是圣灵的引导吧，不断的其实在。对这个议题啊，就是到底那个什么吸引你啊，到底那一个能够今天激励了你，在一片废墟之中，甚至在一个、啊、就是今天哈、啊，甚至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一生哈、啊，好像是在旷野里面的一个经历中，那一个真正的那个吸引你的到底是什么？所以王一牧师经常有一句话讲到哈、啊，就是说我们传讲的实是十字架的福音，同样的是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说是用一种十字架的方式来传讲十字架的福音，而这个十字架首先是其实针对自己的，首先是来对付我们自己的，首先是来看到我们的。所以刚才在就是庆恩传道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就是说你其实是一个军备战备现场，是一个战场上哈，是一个就是可能一会儿一个尸体飞过来哈，一会儿是这个就是说炮弹轰过来哈，然后你整个是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其实是去作战的。所以呢，这个也是我可能我个人看到王一牧师身上哈，就是他其实是在一个我放在他是在一个 我有的时候在讲他为什么能那么从容呢，比如说在特别是在129教案之前哈，我看他好像是最轻松的哈，明显他应该是在我们中间压力最大的哈，他明显是应该是那一个就是说整个的那所有的矛头火力应该对准他，就是他好像每次在我们中间都是他来安慰我们哈，他很一脸笑脸的哈，我们如果见过王一牧师的时候会看到他有点像一个大男孩一样哈，他一脸的哈这种笑脸哈，他来安慰我们，好像他所以呢也可以请你们两位哈对此哈就是可以再来一点哈，就是更深入的，就是他的这个服侍哈，他特别是他看到在这样一种就是其实常常是在这个服侍中常常是有痛苦眼泪，甚至常常有的时候会有绝望，就有点像马丁路德经常所说的一句话，就是痛苦造就神学家，不是那些推理，不是那些神学的学习，不是这些哈，而是痛苦和眼泪造就神学家。那可以在今天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在你们的身上痛苦哈，就像有可能哈，就是说这种痛苦像刚才哈类似啊，在空间上会有人，很多人会想要来哈，知道我们所有的失败软弱或者之类的哈，就是或者一些莫须有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当我们不为自己辩，或者我们隐藏哈，或者我们为福音的缘故要去隐忍，要去等待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就是特别是彰显出那一种福音的盼望在我们的身上。好，看音强长道吧，你可以也可以，如果你愿意对刚才那个有一些回应也可以回应，或者如果不回应我们可以先搁置在一边。 回应一点点吧，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避讳的哈，就是那个弟兄说的那个朋友哈说的情况是真实的哈，就是我们没有坐牢的人显然都是软弱的啊，是这样的哈，但是软弱和软弱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人家说都出卖王一牧师呢都指控他呢，当然这个可能不是事实哈，就是我看哈，看你刚才讲的说这个对你说有没有人他是完全刚强的，然后没有任何的这个妥协，我想在这个看守所经过这个刑事拘留这个程序的我们的同工，我想我们所有的人呢、啊、都是有过软弱和一些的妥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指控王一牧师和德福长老啊，这一点上是特别要 要简点简单说明一点，就说我举一个例子吧，那不举其他人例子，比如说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叫李小凤啊，她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她就一点都没有指控王一牧师啊，她坚决的这个拒绝了、抵制了任何要求她来指控，然后和这个什么这种承认王一牧师是犯罪的这一切的这种配合，他都拒绝了。那因此他当然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因为他本来他在教会当中的服事应该说不算是非常核心的，非常这个非常核心的同工或者重要的同工啊，就是但是他被刑拘的时间是非常长的，然后到可能半年左右才被释放。那我想这个其他的例子我就不举哈，就说是的啊，我们曾当然有一些弟兄是在那个压力的当中哈，是有过软弱和跌倒，但是感谢主呢，这些弟兄大部分啊我所知道的啊，还今天还在我们教会当中的，那就是全部啊。如果说有离开了的话情况，我就不完全知道哈。那如果有在我还在秋雨圣约教会的，那所有的这些同工啊，或者说还跟我们有比较密切的联系的啊，我知道的这所有的同工曾经跌倒的，那后来认罪悔改之后都是靠得主的恩典重新站立起来的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感恩的啊，我为此我就特别的感谢主，因为这个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你看到主的恩典啊，他不是说造就出一个和王一牧师一样都是勇敢舍命然后这个特别不怕死的一群人，哎，你会发现我们还是这群人有一点怕死啊，或者是不像他那么不像王一牧师那么坚决那么勇敢那么睿智，哎，但是呢这些人被主的恩典扶持起来还可以继续来服侍主的教会来见证主的恩典，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感恩的事情啊。我就这点上简单回应这么多好吗？志超，那就请庆恩来回应刚才你说的那个问题吧。行， 好的， 谢谢。你可以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你的问题。 就是这种有眼泪的服侍哈，就是特别讲到就是这种哈，在痛苦哈，在这种这个里面哈，甚至就是说会有误解哈，在这个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哈，你越就刚才其实已经讲到一部分的对吧，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哈，在特别在你这两年来哈，或者在自己哈在这个带领教会的过程中哈，更加的会意识甚至就是会感受到这一点哈，甚至是你的很多的形容都其实是因为今天很多人对教会的期待不是这样子对吧，今天很多人期待的其实是到教会来成为一个温暖的避风港湾哈，成为一个哈就是说好像回到外婆家里面一样哈，然后类似的哈，他希望，但是呢，但是其实上啊，常常哈，就是我们必须要有的时候要去打碎这一种虚假的一种，有的时候是一种虚假的一种个人主义的一种，或者个人的一种堂会的自我主义啊，这位王英不是一种堂会的自我偶像嘛，对吧？就是说，那这一点，其实这一点也某方面也是整个当时秋雨制服教会的失败哈，或者说它的分裂所带或者里面的一种慢慢的，其实一种整个的一种集体的自我崇拜跟福音之间的一种张力。那我想哈，就是因为我这个问题又延伸了一下，就看可能你对此啊，比如说因为你在服事中同样的会这样哈，同样的会有，其实每一个服事的人都是一样，都能不断的感受到这种压力对吧，这种其实会众对你的超过福音之外的期待，但是呢当你回应的时候你又必须啊，有的时候你必须只给他福音哈，你必须觉得这甚至会伤害到这些会众啊对你的期待的时候，那这方面对我的问题可能都是有点含糊啊，但是请你可以来，我相信我这也是对这个对谈的一个魅力所在啊，你可以来就我刚才讲的可以有一些你的一些回应。 对，志超特别讲到有眼泪的服侍啊，包括他引用了路德的那句话，不是逻辑推理和阅读塑造神学家，恰恰是痛苦忧伤患难咒诅塑造了神学家。那我觉得这一点对每一个服侍主的人尤其宝贵， 为什么说尤其宝贵呢？因为信仰本身就是有血有肉的，在每一个挣扎和痛苦当中来学习信靠主。有的时候我们容易在一种理性的意识形态的头脑的层面上来信靠主，就是我会可以抛一个正确的结论，抛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标签，或者说我理性上的一个认知。但是呢，这恰恰对信仰是一个稀释和稀薄。那我觉得其实我稍微退一步多说一点啊，我是觉得过去这20多年改革宗神学进入中国，在基要的教义上实在塑造了整个中国教会，我们满心感恩。但是不得不说，我经常喜欢用一组词来形容，傻大黑粗钢铁直男癌，简单又粗暴的那种系统神学式的方式来理解神学，来理解服事，恰恰是改革宗神学今天在中国教会面对的一个很大的敌人。因为这种基要主义式的理性主义式的方式在理解神学，在应用神学的时候，它会让我们越来越失去了信仰的那个活力，越来越沦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所以你知道信仰最重要的，我是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又真又活。真指向它的实实在在的真理，活指向它的那个活力。那这大概就是志超所说的在眼泪当中的那个信仰，因为活力嘛，就是如果信仰失去了福音的热忱，失去了奉献的心智，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讲也就失去了真理的丰富多彩。因为真理本身就有热忱、心智和眼泪的那个层面，失去了那个层面，可能我们就把真理给阉割掉了，就把它给砍掉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我会觉得王一牧师在过去的这一个应用信仰的这一个层面上，他常常的帮助我们看见说福音如何降临在每一个的教牧现场。而福音如何降临在每一个教牧现场，这个实在是需要福音的智慧，也需要福音的勇气。因为人距离真理的距离一旦隔了三步的距离，就永远是八竿子打不着的状态。而我们做传道人，我自己的体会哈，我这两年越来越有一个体会，就是我们需要把人的灵魂、心灵跟福音之间的这三步的距离给它缩短。一旦缩短了这三步的距离，他才真实的这个信仰对他来讲是真正的信仰，是真正的真理。有的时候我们容易给人一闷棍，而不是一个手术刀。我常常觉得闷棍和手术刀虽然都让人疼，但是效果是不一样的。闷棍只能让人晕，只能让人昏倒，但手术刀可以把毒瘤给划开，把脓疮挤出来，加上抗生素，然后给它包扎好。那我觉得福音自带的技能是尖锐，而不是一闷棍。尖锐有的时候是为了攻破人心坚固的营垒，一闷棍呢只能让它倒在那里。那我觉得这一个福音当中的大能和安慰，是回应这一个时代、回应人心、回应处境的那一个最大的力量。那我觉得王一牧师在这一个方面给我一个相当大的帮助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断的做一件事情，就是他觉得，我觉得这也是他个人的使命，这也是他服侍教会、带领教会有意识、自觉的这样做的，就是将那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在每一个处境、每一个人心场景、每一个文化场景、每一个人心的幽暗当中，试着用各样的智慧，甚至给你讲个故事、给你讲个比喻、给你写首诗的方式，切中时代的要害，切中人心的要害，切中这个处境的要害，为的是把那个坚固的营垒给攻破，将阻碍人心认识那个福音的石头给挪去，将人的心意夺回。那我觉得这一点上对我来讲是一个相当大的提醒，也是至少所说的带着眼泪的那个信仰的意思。我觉得就信仰在这样的一个活力当中，它开始不仅仅是一套正确的理念，它开始是一个正确的生活的样式。请注意我多说一点， 十字架，今天我们在理解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啊，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真理，我们常常把它归为救恩论的那一个神学的范畴当中，对不对？但请注意，在初代教会，十字架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走在十字架的路上。十字架是一种生活方式。在初代教会，十字架首先不是一套理念，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当然我知道十字架的真理是救恩论的理念，是一个真理的体系，但是我们是一个真理的救恩论的体系之后，如果当代教会忘记了它是一种的生活方式，那我们就把十字架在我们的心中一摔两半，并且成了互相为敌的两半。而这两半在使徒那里其实是合而为一的，在耶稣基督那里其实是合而为一的。那我觉得这恰恰是至少刚才提醒我们的那一个带着眼泪的信仰的意思。对，我先回应这一点。 好的，谢谢亲人传道。 我忽然有点忘记知道他问什么了。对，我觉得亲人讲的非常好。对，我想就是我这么说哈，就是说我觉得秋雨圣约教会不是我们要高举的。王一牧师也不是我们要高举的。我们透过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哈，其实我们其实应该说这个讨论有的时候到了一个要让人不太容易再进行下去的地方，就说哎，那王一牧师也有眼泪，他也有痛苦和失败吗？其实是的，当然是的，我们越近的同工越能够看到说他的痛苦、眼泪啊和挣扎，那就是在牧会当中，其实每个人的生命，我们的成长都可能会经历的啊。那如果作为牧者，他没有眼泪，那可能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爱不多啊。我觉得这个说的就是我的状况，就是我是流泪不多的啊，是因为我的爱不多啊。那其实王一牧师他恰恰是，我就看到他在很多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的眼泪，是因为他的爱是多的啊。我是非常感恩，就是能够看到这些啊，就这个。那说你看到的眼泪，你就以为他是失败的啊？那是在某个意义上讲说那是失败的，在那个地方是失败的。比如说，那我们能不能承认说2017年秋雨之福教会的这个分堂或者叫分裂是一个失败呢？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坦然的承认那是一个失败。但是在这个失败当中，那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没有？如果我没有看到上帝的荣耀，我看到失败啊，那我觉得那我们就可能少看了很多东西啊。是，确实我们应当承认我们人是会失败的啊。按照我们原本所期待的，那我们当然希望秋雨之福归正教会能够有更美好的服事啊，有更多的职堂，有更多的这个。但是后来你发现其实走不下去啊。但是主给我们开的出路是什么呢？主给我们开的出路是啊，让这个走不下去的这个状况它能够有一个出路，就是我们承认我们的失败啊，我们然后分成两个不同的堂，分成两个不同的堂以后，我们看到主在秋雨圣约堂和后来的这个秋雨圣约教会，他赐下一个非常美好的持续有一年多时间的一波又一波的不是很大但是很可观的属灵的复兴。这个属灵的复兴使得弟兄姊妹的生命在这个一波一波越来越长起来的这个逼迫当中哈，其实迸发出一个属灵的这一个热情，这种属灵的一种一点的成长啊，我应该称它为成长。但是请注意，这个成长是有限的。其实整间教会应该说我们老老实实承认 秋雨深夜教会在2018年129的时候被逼迫的时候，我们大部分弟兄姊妹的属灵的成熟度其实是不够的。我们如果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种假象哈，我们看王一牧师的讲道，看王一牧师的那个牧函，看王一牧师的这个他的祷告，他呈现出来的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哇，秋雨深夜教会一定是一个非常属灵非常成熟的一个教会，然后这些弟兄姊妹肯定是个个跟王一牧师一样又勇敢又忠心的。其实不是这样，其实不是。包括我们这些同工，其实可能大部分人都不太成熟，不太成熟。那当然程度不太一样，像我非常不成熟啊。那志超可能也是非常不成熟啊。那七恩呢要成熟一点点啊，可能比我们可能要好一点。每个人的程度是不一样，但是整体上讲我们老老实实承认其实是不太成熟啊。直到今天啊，我们依然被这个不成熟的这个真的真相折磨啊，就是打引号叫折磨。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真相让人很痛苦，就是说我们跟王一牧师的差距这么大吗？是的，真的差距那么大，真的差距那么大。就是 那王一牧师其实他代表不了我们，我们现在王一牧师被主挪到旁边去这个进修啊，挪到旁边去休息的时候啊，被主亲自有进一步的带领的时候，那我们必须得面对我们属灵生命当中的荒凉，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啊。这个时候是这个真相把我们打会把我们打倒吗？他说哦，我们看到我们原来不成熟，原来看到我们原来没那么属灵，原来其实我们没那么爱主啊。再说我们就然后我软弱以至于我要离开吗？我要跑掉吗？不是，因为主爱的就是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嘛。如果我们不软弱的话，我们还真的需要主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个福音的那个大能在129之后的秋雨深夜教会，其实应该说我很感恩的看到福音的大能在许多的弟兄姊妹生命当中非常真实的进入，在那里恩典刺入一些弟兄姊妹的生命，剖开，然后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那个软弱和那个败坏的本相，以至于之后我们只能在这里向主说，主啊，你是圣洁的，我是污秽的，主啊，你是大能的，我是软弱的。但是主的能力进到这些软弱的人生命当中，我们看到过去几年哈，这个过去这几年其实教会当然很艰难啊，当然很艰难啊，因为王一牧师当然他在牧养这间教会，他继续在牧养这间教会，他的正道他的牧函继续在牧养我们的这些弟兄姊妹，但是你会看到这间教会的弟兄姊妹依然要自己来走这一条这个朝圣路啊，这个在流泪谷当中，那这个滋味是不好受的。那我们看到说我现在殷强长老讲道真的是跟王一牧师差太远了啊，这个志超传道讲道也不怎么样啊，那这要怎么办呢？说你们教会现在站讲台的这些人这些传道没有一个成熟的，怎么办呢？那我们原来我们要面对一群不成熟的传道人，然后和一群不那么成熟的弟兄姊妹，和那弟兄姊妹的成熟度啊，相对而言可能比我们这群项目同工比我们的传道人相对而言可能还要成熟一点啊，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这个时候不就正是我们来依靠恩典的时候吗？这个如果我再不依靠恩典我就死了啊。那你看到秋雨深夜教会现在还没有死，为什么呢？是因为主的恩典在这里，主的恩典在这些弟兄姊妹真实的眼泪痛苦和挣扎当中，然后主对他们说温柔的话，应该说主对我们说温柔的话，主对我们说亲爱的话，说不是你们要在勇敢刚强这些地方来见证主的大能，而恰恰是在人的软弱痛苦挣扎当中福音的大能彰显出来，说这间教会为什么还没有散，在巨大的这样的巨大的压力，在这个魔鬼供应的搅扰诡计，在这个教会当中这个 内外的这种这样的张力当中，这种困难当中，这间教会凭什么还可以在？我们说是因为我们这些传道人很能干吗？我们当中已经没有能干的人了，能干的人现在在坐牢呢，那怎么办？那是什么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说这是主的恩典啊，我们看到这是福音的大能，我感谢主，赞美主啊。所以我想我简单的就先回应这么多哈，就是你志超，如果说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请你可以再稍微展开一点，我们到十点钟之前这个结束好不好？我 用两分钟回应殷强长老。 好的。 刚才我在听的时候，我是相当被殷强长老的这段话感动的。弟兄们在成都豺狼环伺，每一天经历的这些的征战，外人很难体会，堵锁眼儿，敲门，跟踪，在这样的情况当中，软弱、灰心、侥幸，甚至痛哭，我认为都是正常的。但是弟兄们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来服侍主，来跟随主，我们能做的，因为我不在成都，我觉得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多多为弟兄来祷告，多多把他交在恩惠的主的手中。刚才殷强长老特别提到说，因为殷强长老，我觉得这一点上他非常的像王一牧师，他在今天晚上的这一个讲座当中，他提了好多次，我不行，我恩赐不行，我能力不行，我讲道不行，我不够勇敢，我不够刚强等等。你知道，让我再一次用评价王一牧师的话来评价他，他说的都是实话，而恰恰这个实话就是真正信仰的秘密。福音的秘密恰恰在这里，他说的不是虚假的话，因为王一牧师说了同样的话，而这个叫福音的秘密。因为耶稣基督只有在这样柔软的心灵当中才能作王掌权，因为自我永远都是信仰最大的敌人，而我们自己如何伏在主基督的王权之下，看见自己的不行，这是信仰的秘密。所以我刚才被殷强长老的这段话非常的受触动，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确确实实王一牧师给殷强长老的那一个牧养和塑造，可以说是王一牧师的教牧是相当成功的。我回应这一点， 感谢主，谢谢亲。 感谢主，看到群里面讨论很激烈啊，谢谢王一牧师的回应啊，上一期的嘉宾啊，感谢你们。读一下这段王英乐牧师的劝勉啊，也是鼓励，感恩你们今天诚实敞开软弱，且深深依靠圣灵的反思和讨论，如此谈论自己的失败和软弱，在中国教会是罕见的，本身就是圣灵和福音的果子，所以圣耶正在开启一个自身的一个新阶段，并以此服侍更大的国度，感恩。好，感谢主，感谢英乐牧师的劝勉。对于这个评论圈的话，因为我作为这一堂的主持人，我还是有一些劝勉，特别是对于刚才那一位一哈，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你之后又改名为哈06-03哈，你换马甲，然后呢，其实你的这个发言其实并不是我不回应，而是你这个发言其实是很不合宜的哈，所以并不是我们对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有义务来回应哈，我所以想殷强长老，我们的回应是基于哈。我们对上帝的感恩，虽然可能你的意图哈，就是不太清楚你的意图是怎样哈，但我想啊，这也是我们其实也是面对的一部分哈，所以我想我们从来不回避哈，其实我想这也是就是我们从来不回避我们的失败和软弱，甚至这个构成我们最重大的服侍的一部分哈，所以呢，但是我想今天还没到合一的时候哈，对吧，就是说为了你们的益处啊，也为了我们的益处，对吧，我也相信上帝哈，未来哈，如果继续的带领啊，我们这一批在教案之后啊，或者跌倒哈，甚至是软弱哈的信徒哈的传道人能够再次站立起来，我们同样的看到上帝极大的恩典哈，上帝极大的恩典。就有一次哈，当那国宝说哈，我把你的认罪书拿出来哈，给大家读一下哈，我说我觉得挺高兴的哈，我就读一下哈，看一下这是一个怎样软弱的罪人哈，今天怎样哈，可以来。就是说继续的服侍主啊，不再靠自己的血气啊，不再靠自己的自以为的勇敢。那另外一方面我也想提醒诸位哈，如果你们稍微的了解一下这一个红色政权哈，他们的各样的方式，对吧，你们也不会对这一件事情感到 非常惊讶，对吧？不要对这一切感到特别惊讶。到了末世哈，所有的事情都要显露出来。所以让我们也感谢你吧，可以让我们进入到一种更深的悔改哈。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其实非常有限哈。其实我想啊，其实我本身也是特别的期待哈，今天我们怎么能够，其实通过一种哈祛魅的角度哈，恰恰是其实就是这样，这样很多人会发现哈，其实有的时候中国社会像一个泥潭一样，对吧？其实我们都能够体会到这样一种哈，但有的时候好像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按照福音去进到教会，对吧？他那教会也成了好像，就是其实里面教会里面好像也让人失望，也让人沮丧。但是恰恰有的时候，恰恰在这个过程中哈，我想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服事的经历，恰恰是在这个过程中，恰恰是看到今天。我们自己的软弱也好，弟兄姐妹的软弱失败也好，教会里面的跟着纷争，恰恰今天我看到一个更宽广的国度，恰恰看到一个更宽广的一个上帝的国度。所以我也希望哈，今天参与的到现在还有300多位哈，希望你们其实不是看到我们的成功，对吧？不是看到哈这个教会，你们都要向秋雨圣约教会看齐的，不是都我们都要像王一牧师一样哈，而是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就是我们可以真实的每一天老老实实做一个罪人，老老实在上帝面前老老实实的来建造你自己的家庭，建造你在各地的教会，建造你们自己，对，老老实实的看到我们生命中其实是有很多的软弱，其实我们比我们想象中的那种人我们更为有罪，如果上帝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我相信这句话任何一个信徒都会承认那相比那一个福音在我们身上更新的点，这也是王一牧师他在牧函中对我非常触动的一句话，就是说其实我们不断的会认识到这个世界塑造我们的程度远远大过福音塑造我们的程度，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悔改，不断的归正，不断的让福音不断在我们身上掌权，虽然这个过程可能会不断的有失败软弱困倦跌倒，这样可能我们不断的要回应类似的不管你是好意还是真心，假意或者真心但有的时候基督究竟会传开了，所以我想这个才是我们的盼望，不管很多的人今天假意或者真心，不管是怎么样我们会看到有一点福音它永不失败，而且有的时候恰恰可能福音是在人的失败上是显出那个福音的能力，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今天这个第二场的这个访谈进入到一个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想上帝也带领我们经历他今天晚上圣灵在我们中间的这个时刻这个福音的引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看庆恩和殷强你们可以最后有一点回应，最后请庆恩可以来有一个结束的祷告，可以看你们有点回应，或者如果伊乐牧师方便的话，就是说一会儿你也可以请你给我们一点回应，给我们这个第二场访谈可以有一点点评吗？或者说可以打开麦克风或者打开视频。 好，我先说一点我觉得其实很感恩，就是可以来跟大家来分享在这种艰难当中就是我们更深的跟王一牧师同工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一直是这样想，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不是说不是简单的说主把王一牧师从我们这间教会的牧养的现场挪开了不只是这样其实我们我常常跟同工们和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坐监的主任牧师就有点像有点像这个以弗所教会这个腓立比教会哥罗西教会有一位坐监的这个教会的创始人一样就是因为很感恩的是就是看到王一牧师他以他的坐监来牧养这间教会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是我们不断的来看见十字架的焦点因为王一牧师其实他不是离开了我们，他乃是走在这一个旷野行军的队列的前列，他是在这个 两军对垒和交锋的前线前锋啊。当然我们知道那个真正为我们进到这个幔子里面的那位先锋哈、啊、进到至圣所的先锋是耶稣基督，但是呢主在这间教会设立的一个牧者一个仆人是带领群羊的。他带领群羊的方式是他首先自己走在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上面啊。所以我觉得非常感恩呢，这几年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啊，同工们一起走这个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这种艰难痛苦当中啊，在我们的彷徨软弱当中，越发的看见十字架，十字架真是我们的荣耀啊！如果我们若是离弃了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其实就我们不说别的哈，其实我们就跟王一牧师不再是一伙的了，就是对。其实在这个世界所做的一切的努力，在某一上他就是想要把我们跟王一牧师分开。你们是你们，王一是王一，你们不要跟他一样，你们就可以啊，你们就可以稍微轻松一点啊。你们教会只要改个名字啊，不要再叫秋雨啊，你叫春雨、夏雨、冬雨都可以啊。你们对，有各种各样的，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给我们的一些好像就是。出路啊，就是出路是宽大的啊啊！你为什么非要跟王乙绑在一起呢？我们为什么非要跟王乙绑在一起呢？因为主使这一个仆人走在羊群的前面，他首先效法基督，走在这一个受苦的为基督受苦的道路上。那我们这间教会也如此。我们如果我们不背叛主的话，当然具体来说，如果我们不背叛王一牧师的话，那这间教会的十字架的印记就是清晰可见的哈、啊。这个是秋雨之福教会特别蒙福啊，就秋雨圣约教会特别应当向主感恩的地方，因为这一个透过不断的这个逼迫啊，不断的这个弟兄姊妹所经历的这些艰难，主把这个十字架的印记很清楚地显在这间教会，使得我们逃无可逃，避无可避、啊、就是无可回避。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特别坚定地想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其实是主的恩典，主的圣灵催逼这一群人继续走在这样的十字架的道路上。所以我觉得我为此特别的感谢主、啊、特别的感谢主，就是这也是主啊使用王一牧师继续的牧养我们和跟我们同工啊，我们跟王一牧师一起同工，一起走这条路的。所以我经常在教会当中跟弟兄姊妹讲说，我们的敬拜和王一牧师的敬拜是同一个敬拜，我们所打的仗不是有另外一个仗，不是有另外一个仗，我们跟王一牧师是打同一场仗，我们跟王一牧师是服侍同一个时代的教会。那我们的困难在于，我们的困难在于，其实是我们自己对这个时代的认识，我们对基督的委身都是不够的啊。其实像今天这样一个可能面临的巨大的转型、巨大的艰难的这样一个时代，就是那你看到一个这个政教合一的一个政权，一个政体越发的成熟的时候，那我们现在许多人不只是在生计上将要会面临艰难，我们许多人在这个灵里面，在灵魂里面，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有灵魂的。其实中国人今天在灵魂里面所受的那种煎熬，所经历的那种绝望，那种极深的痛苦，我们其实是缺乏，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的很多人是缺乏对此的同情和怜悯的。我们没有站在这个人群的这个痛苦的人群当中，和他们一同经历痛苦哀伤。 我们有的时候有点莫名其妙的，是错误的属灵的优越感，好像我们已经得了，所以我们是很幸福的一群，只是他们你们活该啊，你们谁让你们不信主呢？其实这个不是福音的果效，福音应该带出来是一种怜悯。我觉得王一牧师今天如果在外面，他会对我们说什么？他会对这个时代说什么？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想到他会说什么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难过，因为我相信他说的比我们说的会有更多的福音性，不是更勇敢。他会借着这个机会会有更多的向这个时代的绝望的痛苦的人传福音，而我们却是常常会错失这样的机会。求主怜悯我们，就是说当然我们也不因此气馁啊，因为我们信心到什么地步我就照着什么地步行。那我想我们虽然可能有一些摇动，有一些痛彷徨哈，有一些痛苦当中的这种疑惑，但是无论秋雨圣约教会也好，还是整个中国家庭教会也好，我们看到我们依然是耶和华的一支军队啊，我们依然是依靠主的恩典的啊，这一群人。所以我但愿说主如何的感动王一牧师，他也更多的来感动这个时代的传道人啊，让我们能够甚至是以一个群体的方式来向这个时代发声，来去指示这个时代的罪恶啊，来去向这一个邪恶说话，也向这些绝望的灵魂说话啊。我觉得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不知道将来会如何，但是这是我深深盼望的。我深深的盼望有一些人，有一群弟兄姊妹为着福音的缘故啊，有一群传道人为着基督的缘故啊，愿意和王一牧师一起去进到那个幽暗之地，在那里去开拓监狱福音施工。若是如此的话，我相信福音不只是在监狱会传开，我相信在福音也将在中国的文化，在中国的整个族群当中会更多的被人听见，而福音的大能将会攻破许多人心中的那个堡垒，使许多人归向主。我感谢主哈，就是这是我最后的一点的分享，也当作是我在主面前的一点励志和祷告啊，求主来帮助我们。 好的，感谢主啊，谢谢殷强长老的回应啊。看到刚才英乐牧师回应了一下，我看就让英乐牧师有点点评，然后最后再请庆恩啊可以有一点分享和祷告。我们今天就到此。英乐牧师，我看可以往就是可以英强长老，你可以把英乐啊，我已经给他结束静音了。好，感谢主。 谢谢三位牧者啊，也谢谢这个志超给我这个机会。我是有点非常非常感恩啊，我没有掉眼泪，但是我已经非常非常感恩了。我也没有准备，我就可能比较杂哈，我想到几个点哈，我把这几个点先扔出来，就想到在你们的整个的谈论过程当中，我想到几个哈，四个词，就是教会、历史、神学和语言。在你们今天整个的这，我很出乎意外的，我就是看见英强的这个广告就进来听，我很感兴趣。我先谈一下我见到的现象。今天晚上我看见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一个正在被逼迫的教会，还正在被逼迫当中，还可能会更加被逼迫，还可能因为今天的分享，更加遭受逼迫的教会，在这种正在逼迫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此公开的谈论、讨论、承认自己的软弱和失败，我可能没见过。我是从小在家庭教会长大的，我听过那些逼迫过去之后有个人性的反思，看见讲到自己过去失败的但是一个教会正在被逼迫的过程当中如此公开的谈论不仅是过去的软弱和自己现在的软弱和失败，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现象，它也是一个圣灵跟福音的果子。 其实这种像同样你们经历的，跟你们有同样经历，甚至没有承受你们这么多这种逼迫的教会，我们常常会看见还是刚强的教会。当然这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确实是外面我们看见是刚强，但是同时我们没有看见对自己软弱失败的反思。领袖层面所有一切决定都是正确的刚强的，也许私下有，但是如此公开的，我想它在中国教会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它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和范式。所以我特别的期望你们能够把今天的这个录音整理出来，整理成文字，把今天录音节选然后留下来，它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啊，在中国教会历史上，我相信今天我们正在目睹一件事情发生，就是一个正在被强烈逼迫的教会居然有一群领袖说言说他们过去的软弱和现在的软弱。我相信你们今天所做这件事，如果王一牧师看见或今后知道的，他会很欣慰的看见他福音的果子，看见他自己侍奉的果效。你们今天是在跟过去129之前那个荣耀的教会告别。今天我是非常感恩，就是虽然129发生了，但走到今天，在后129之在后129阶段，我相信今天标志着某种秋雨圣约走进后129之后的一个真正的转折点的一个时刻。会在你们的生命当中跟教会的个人秋雨圣约的教会历史当中留下一个印记，这是我看见的另外一个非常非常感恩，就是从前129的荣耀的教会进入到一个后129真正的面对承认自己软弱的教会，那个是十字架的样式，十字架的道路开启。所以进入到另外一个就是神学跟语言，你们今天所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把你们的经历，把你们的软弱，把你们失败，不仅用一种感性的分享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且是用一种圣经的神学的词汇来进行一个描述和反思，它本身是有很大意义的。我是家庭教会长大的，我听过很多老一代传道人讲他们的软弱，讲他们的经历，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羡慕他们，我们会敬仰他们的同时发现很多东西的传承性是很弱的，因为他没有进入到一个圣经的语言跟神学跟教会传统的语言的表达的层面。而今天在你们的分享当中我看到的这一层，因此它是对于整个的教会的教会论的反思，末世论的反思等等，这一切它是具有传递和传承性的。包括庆恩特别提到这个十字架，它不仅是救恩的，它是道路的，生活方式的。实际上你们在讲的是什么呢？是在讲与基督联合。我们在这个改革宗里面经常讲与基督联合，它成为一种空话，甚至是但是当今天你们讲的基督联合是与那位正在掌权作王的活着的基督的联合，而这种联合本身也是生命的样式，在今天在等待基督再来的时候就一定是受苦的十字架的样式，软弱的样式，却是从里面有圣灵同在的刚强的样式。所以在这个当中我听到的是不仅是这种反思的深刻，直面软弱，这种跟成功的神学或者是荣耀神学家告别，一个新的开启，同时我听见他是用语言跟神学圣经这种表达出来。我相信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和一个转折点，会有对你们教会自己会有很深很深的影响，也对中国家庭教会会有很多的服侍。就是在谢谢你们三个人，也谢谢秋雨圣约，也真的非常感恩神一直在牧养这一间教会。好吧，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好，特别谢谢伊勒牧师啊，谢谢你的劝勉和鼓励，感谢神让你不断的在陪伴我们啊，所以你也更了解我们，也更多的感同身受，就也愿意其他的弟兄姐妹可以更深的也可以来了解我们啊，了解我们的软弱失败眼泪挣扎痛苦，在这个过程中唯愿基督的福音能够彰显。好，可以请清源传道，你可以有点回应，然后你可以祷告来结束。 感谢主。 我想今天晚上的分享其实对我自己来讲也是一次梳理，因为当我们在谈论王一牧师的时候，请注意，我们不是在谈论一个人，仅仅在谈论一个牧师一个人而已。其实呢，我相信可能今天晚上来到的朋友和弟兄姊妹都能听得出来，我跟殷强长老包括志超传道，我们一直在试图梳理说背后的福音如何驱动他，然后我们这些后来人如何被驱动他的福音今天继续的来驱动我们。我想这也就是使徒约翰所说的，我们与神相交，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众人在基督里相交的意义。因为真实的团契的意义大概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与神的这一个的关系当中，一方面它是一个好像经历痛苦挣扎跌跌撞撞的过程，另一方面这个过程本身让我们看见了恩典的记号，或者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痕迹。因为一旦看见这个痕迹的时候，信仰的鲜活就不再是三步之外，而是切身的跟我们的灵魂发生亲密的关系。我特别的感谢伊勒牧师的劝勉和勉励，也特别的感恩能够在这个相交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彼此扶持共度天路。今生的道路每翻过一座山都不是靠我们自己说我们多么的勇敢，多么的有力量，多么的智慧，而是藏在我主耶稣基督那一个万古的磐石当中。而藏在他的磐石当中不意味着没有高山低谷，没有起起伏伏，意味着依然需要披荆斩棘，但是每一次的披荆斩棘其实是扎在磐石那里获得力量。感谢主。那我们一同来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是的，我们称你为恩主，因为你实实在在是我们的主人。 阿们。 用你的恩典，用你的真理，用你自己的衣襟来遮蔽我们。 阿们。 用你的宝血来遮蔽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走在这条路上其实是踏着你的身体而行，其实是踏着你为我们所做成的那个万古的救恩的磐石而行。主，我们算什么？我们若是让人看起来我们算什么，我们若是让人看起来王一牧师算什么，那我们就没有聚焦在你的那里了。主啊，当我们今天把我们自己指给人看，把王一牧师指给人看的时候，其实主帮助我们，帮助各位弟兄姊妹，其实让我们真正知道是把那一位为我们定十字架的主指给人看。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总是跌跌撞撞，我们总是在各样的艰难，在各样的软弱跌倒当中来操练学习跟随你。主啊，这大概也是信仰的魅力之所在，就是信心就是在各样的艰难当中来操练信靠。主啊，就求你来帮助你的教会，帮助我们这些软弱卑微不配的器皿，使我们共同在你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上来长进，使我们共同在这条道路上来彼此扶持共度天路。主啊，在这个征战的年代，我们需要更深的更清晰的看见你十字架的福音。在这个征战的年代，不要让我们过多的聚焦于周围的豺狼环伺，让我们更多的聚焦哥哥他的十字架。当我们聚焦十字架的时候，就看见说我们不仅仅是与豺狼征战，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与自己征战。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走在这条征战的道路上的时候，不断的仰望我主耶稣基督的真理和恩典。愿你自己的真理和恩典每一天鲜活的引领我们，好使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不忘记2000年前的十字架是何等的真实。感谢赞美主，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主。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 阿们， 谢主。